在太阳节之际，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14号在平壤高丽饭店为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举行了宴会。宴会有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理事长拉蒙·西梅内斯·罗贝斯一行，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韦尚建一及其一行，以及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代表团和代表应邀出席。还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和有关部门干部出席。